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宁广早新闻，我是夏梦。 各位早上好，我是逸轩。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十一。据宁波市气象台预报，今天阴有时有小雨，今天偏北风4级，今天最高气温17度，明天最低气温12度。 下面播送新闻快报，听宁波。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专题学习会，彭佳学主持并讲话，汤飞帆、张平、徐宇宁、钟关华出席。 汤飞帆在全市大气治理治理攻坚行动部署会上强调，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专栏，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2022至2026印发，锚定5大目标，建成更富活力、更有影响力的典范之都。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专栏解读宁波经济三季报中篇，前三季度宁波经济稳的态势得到延续，进的势头逐步向好，质的提升不断显现。 亚洲在建最大海上互通，航甬复线宁波一期滨海互通主线桥顺利完成上跨京唐大桥架梁施工，预计明年底建成。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市民公开征求关于宁波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金点子。 浙江省第11届运动休闲旅游节在余姚开幕。 市生态环境气象中心预测，今年冬季我市气温正常略偏高，但仍可能出现强冷空气和极端低温天气。 看世界，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李克强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重申，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 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大展区完成布展，服务保障准备全部就绪。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季活动启动，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享受6大类20项服务。 中国男团绝对优势夺得体操世锦赛冠军，提前获得巴黎奥运会资格。 德国媒体刊登舒尔茨访中国之行自述文章，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指出，过去30年欧洲气温升幅为全球平均水平2倍以上。 追热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中国联通与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国企混改互联网系误读。 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徐宇辉，责任编审白艳红。广告之后请听详细内容。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物无美恶，过则成灾。宁波老年康复医院温馨提醒，每餐七分饱，脾胃健康维护好，营养均衡，身体棒。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想赢就这么简单， 在家锻炼也简单， 同学们 在家上网课功课很简单。 电信3000兆5大升级带来全新体验， 专业服务优化您的家庭网络，千兆终端全光组网让家里满满都是千兆信号，全屋智能天翼云电脑 AR 魔法书让生活精彩便捷，5G 1000兆，宽带1000兆， WiFi 1000兆，3000兆选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FM 92 AM 1323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下面请继续收听宁广早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宁广早新闻，听您播。 宁波台记者翁长春报道。 昨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推动全市上下持续兴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主持会议并讲话，汤飞帆、钟关华、沈敏、金燕做交流发言，张平、徐宇宁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有关副市级领导干部、相关市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彭佳学指出，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军号角。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进一步丰富完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创造性地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适于样板，守正创新，团结奋斗，奋力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前列。彭佳学强调，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适于样板，必须坚持对标对表，示范先行，扬长补短，为民造福，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探索突破，在科教筑基提能、人才引领驱动上探索突破，在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试与实践、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上探索突破，在深化法治实践、提升依法知识水平上探索突破，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塑造现代文明典范上探索突破，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率先推进共同富裕上探索突破，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探索突破，在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构建大平安格局上探索突破，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先行。彭佳学强调，要牢牢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根基，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日新日进强领悟，宣讲宣传兴热潮，谋深谋实抓落实，自警自立做表率，以上率下把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宁波台记者徐湘秀报道，昨天上午，全市大气质量攻坚治理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以工作实际检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成效。杨勇及朱金茂参加会上，浙江省宁波环境监测中心专家分析了我市空气质量状况，市生态环境局汇报了我市大气污染防治情况及下步的工作计划。唐飞帆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市空气质量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更硬措施，抓紧抓实大气质量治理各项行动。一，要聚焦重点指标，尽快扭转下滑势头，切实把污染物浓度降下来，努力提升宁波在全国重点城市中的排位。二，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源头综合整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紧控制污染物排放，着力从源头上把排放减下来。三，要聚焦重点时段，切实让天空静起来，围绕秋冬季形成雾霾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加大秸秆等露天焚烧管控，提档升级扬尘综合治理，加强分时分级分类管控。四，要聚焦重点环节，加强依法依规管控，持续开展蓝天专项执法行动，充分运用大综合一体化改革成果，着力破解环境执法难点堵点。唐飞帆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统筹抓好美丽浙江建设考评、四星级无废城市创建、夺取无水共治大禹顶、重大生态环保督查清单指数进位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收官战。 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宁波台记者报道，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行动纲要2022至2026年》。纲要提出了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的五大典范目标，分别是打造红色根脉传承典范，让红色根脉成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最鲜明底色，打造精神富有有引领典范，率先成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四个县市全部迈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打造历史文脉弘扬典范，成为文化图谱丰富、文化特质鲜明、文化志蕴厚植的历史文化名城，打造文化融合创新典范，成为时尚文化策源地、文化创新汇聚地、创意活动荟萃地，打造文明交流互鉴典范，打造中国中东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成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新通道。到2026年，宁波基本建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显温度、更有影响力的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围绕这些美好愿景，纲要创新提出宁波要全力打响四大品牌，即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理论学习品牌，在宁波读懂共同富裕主题宣传品牌，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城市风尚品牌，在宁波悦享美好生活公共文化品牌。同时具体谋划了八项重点任务，包括实施创新理论领航行动、文明风尚润心行动、文化地标溯运行动、文旅融合蝶变行动、对外传播扬帆行动、品质文化悦享行动、文化产业强链行动、城市文脉根续行动，以大变革大重塑激发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建设的内生动力。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前三季度，宁波经济主要呈现经济发展韧性较强、动能转换不断加快、民生保障扎实有效等几大特点。总的来看，全市经济稳的态势得到延续，进的势头逐步向好，质的提升不断显现。请听宁波台记者周林辉采制的报道。 经济发展韧性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作为外贸大市的宁波受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此情况下，宁波经济展现了较强的发展韧性，三季度全市重点行业回升向好，经济实现企稳回升。宁波市统计局副局长： 今年以来，我市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以及疫情、高温、台风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特别是宁波作为外贸大市受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此情况下，三季度全市重点行业回升向好，经济实现企稳回升， GDP 增速好于上半年，继续保持领先全省 0.4% 的优势，而且领先全国的优势继续扩大，充分体现了宁波经济较强的发展韧性。 徐海燕介绍，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动能转换不断加快，市场主体持续壮大，前三季度全市累计市场主体达到127.8万户，增长8.6%，比上半年提高0.1%，规模以上企业新增数量保持全省第一，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增长12.7%，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前三季度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其中高新技术、高端装备、高技术等新兴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58.8%、31%和12.1%，同比均提高了1.2%。消费需求升级，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产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1.7%、26.1%和13.8%。 从民生方面看，前三季度我市民生保障扎实有效。从财政支出看，前三季度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7.5%，这是在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5.1%的情况下实现的，实属不易。特别是卫生健康、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 更是分别增长48%、33.2%和25.4%。 从民生投资看，前三季度全市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增长27.9%，高于整体投资增速17.7%。从就业保障看，截止9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0万人，新增就业完成率超过100%。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热潮来临，宁波的中东欧商品进口企业摩拳擦掌，积极备战这场购物盛宴。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宁波市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额达335.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进口额达77.9亿元，同比增长29.2%。请听宁波台记者胡以文采制的报道。 昨天，当记者来到宁波立德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陈妍妍正在赶着一批波兰牛奶的出货。她告诉记者，波兰的牛奶和其他乳制品由于口感良好、价格实惠，在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备受消费者欢迎。 波兰的乳制品之前一直比较依赖欧洲市场，近几年由于疫情冲击，欧洲乳制品需求量急剧下滑，他们对开拓中国市场的热情都很高。我们企业抓住这个机遇，签下了许多奶制品进口订单。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0周年，也是宁波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5周年。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热潮来临，宁波的中东欧商品进口企业摩拳擦掌，积极备战这场购物盛宴。宁波广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营酒水销售经理陈允生告诉记者， 上个月中旬，北仑举行了嗨购中东欧巡展活动，我们进口的波兰啤酒也十分火爆。为备战这次的双十一，我们赶紧又从国外订购了一批补库存，应该会大卖。 近日嗨购中东欧巡展首站活动圆满落幕，实现了中东欧商品销售额400多万。双十一即将来临，中东欧商品热度不减。据宁波北仑海关官员介绍，为保障中东欧进口商品顺利参加双十一庆典，宁波海关专门前往相关企业开展现场调研。倾听企业心声， 我们面对企业提出的关于商品准入、进口通关等具体问题予以积极的答复和解决，同时在通关现场开通中东欧商品进口服务专窗，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疑难问题，多部门协同合作，打通堵点，提高通关效率，缩短通关时间。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宁波市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额达335.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进口额达77.9亿元，同比增长29.2%。 宁波台记者报道，昨天凌晨，杭甬复线宁波17项目的施工现场，一片长50米、重达1800吨、整孔箱梁，在运梁车和架梁机的密切配合下，被稳稳地放置在京唐大桥的两侧桥墩上。这意味着目前在建的亚洲最大海上互通滨海互通主线桥顺利完成上跨京唐大桥架梁施工，为项目全线贯通奠定坚实的基础。滨海互通主线桥主要连接该项目的滨海高架和威海高架，与永州高速京唐大桥呈十字交叉，主线桥长 2.39 公里。作为畅享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标志性工程，杭甬复线宁波17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长三角南翼与上海、江苏等省市之间的施工距离，极大方便杭州湾沿线，特别是余姚西部、慈溪北部等地市民的出行。截至目前，杭甬复线宁波17项目总体形象进度 89.94%， 预计于2023年底建成。 宁波台记者罗以哲报道，记者昨天从市水利局获悉，为推动水利数字化改革，全面保障全市防洪安全和水资源科学调配，我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建设成果，申请数字孪生试点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数字孪生甬江流域已基本完成，流域防洪功能的开发建设创建了综合监测、洪涝预报、风险预警、仿真预演、协同预案五大功能板块，和三江堤防、沿海海塘、重点水库、重要设施内涝四个四域场景应用，并在今年的台风防御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另外，数字孪生周公宅角口梯级水库工程建设已初步开发完成了洪水形势分析、洪水作业预报、洪水仿真预演模块。 FM 九二 ，AM 1323，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下面请继续收听宁广早新闻。 宁波台记者季晨、通讯员朱宁熙报道。近日，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了宁波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空间技术标准研究等相关课题，并通过了部门评审，形成了阶段性成果。为了让研究成果更具宁波特色，更有实施性，即日起，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市民公开征求关于宁波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意见或建议。根据宁波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空间技术标准研究，宁波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有四个：儿童友好、权益保障、安全健康、自然趣味、人文书香、寓教于乐、清水享绿、特色营造。同时总结归纳出儿童的六大需求类型，即安全、健康、教育、感知、交互、创造，对应公共服务设施、出行环境、游憩空间、校外实践场所四类空间改造与建设的重点内容。根据儿童活动能力范围，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在城市、街道、社区和街坊四个层次统筹推进。市民可将意见或建议留言至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方微信“宁波自然资源规划”，为宁波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宁波城乡建设发展如何应对双碳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昨天，城乡建设发展双碳宁波怎么干？2022年第三期宁波城市建设主题沙龙召开，邀请省市双碳领域著名专家学者进行研讨。请听宁波台记者季晨采制的报道。 本次沙龙由宁波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宁波市住建局等联合主办，聚焦双碳背景下如何解决宁波城乡建设发展的痛点、难点和重点，借鉴国内外低碳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典型案例和经验，从政策和技术层面认真研讨双碳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宁波绿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豪毅说，分布式光伏与工商业储能已成为制造业低碳发展的亮点。 光伏安装以后，这对于钢构屋顶也好，对于那个水泥顶也好，它就是一个降温，大概是能降到6到8度。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呢，电力是就近路网，这个是对能源本身来说它是一个好的地方。还有的话就是说这个绿色能源它没有什么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说那个废水排放啊这种啊，这个对环境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而工商业储能不仅可有效提升清洁能源的消纳率，还可有效减少电能的传输损耗，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如何打造低碳社区？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与建筑系助理教授张志昂建议，降低社区能源消耗，使用低碳能源。 所有的能源，所有的地源热管，所有的热源、冷源、发电、储能放在一起，包括我们电网的这个绿色的能源放在一起，我们做一个综合利用，能够在一个年度层面或者说在一个周期性的层面实现这个社区能耗的一个最低碳化。 此外，宁波大学土木工程与地理环境学院教授郑荣月、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副总工范淑英、宁波工程学院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副教授毛艳辉分别就实现建筑业的低碳发展路径、乡村低碳发展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城乡建设领域低碳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宁波台记者罗以哲、余姚台记者刘凌霄报道。昨天上午，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余姚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2年浙江第11届运动休闲旅游节暨宁波市户外运动消费节在余姚开幕。开幕式上，公布了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示范基地、精品线路及优秀项目名单，揭晓了2022年度浙江省十佳户外露营地，推介了浙江共享共富十佳自驾旅行精品线，对浙江省自驾游优选目的地宁波余姚市进行了授牌，并向下一届举办地安吉县授旗。本届运动休闲旅游节为期3天，还将举办百公里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环四明山自行车游骑大会等系列赛事，和高峰论坛、特色集市等活动，推动体育加旅游融合，展示各地运动休闲特色，促进体旅消费发展。 宁波台记者罗以哲报道。宁波市生态环境气象中心今天发布了今年我市秋冬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预计11月宁波平均气温14度到15度，比常年略偏高，有4到6次冷空气过程，冷空气强度为上旬较弱，中下旬中等至强，预计11月降水量50至80毫米，比常年偏少，主要有3次降水过程出现在中下旬，整体强度略偏弱。 预计冬季宁波平均气温6度到8度，比正常略偏高。从季节进程来看，前冬偏暖，后冬偏冷的可能性较大。冷空气活动较频繁，强度可能达到寒潮，甚至强寒潮、超强寒潮。主要降温时段出现在12月中下旬、1月中下旬、2月中旬，可能出现极端低温天气。预计冬季降水量170至250毫米，比常年偏少一成左右，降水最多发生在2月。专家提醒，由于我市秋冬季气候受到拉尼娜事件、北极海冰、大气内部自然变率等多重因子的影响，密切关注外破强信号和大气环流变化，重点关注强冷空气和低温、雾霾以及森林防火工作。 这几天，象山县小塘乡首批试种的200亩功能性水稻迎来了丰收。这些水稻有适于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食用，也有泡茶喝等各种功能，还未收割就已经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订单。请听报道。 在小塘乡多功能水稻基地，通过航拍可以看见，在多彩稻田的组合下，双手捧碗的稻田画面以及稻香菊美、都市田园八个字清晰可见。走进基地，多彩水稻盛着沉甸甸的稻穗，形态各异。基地负责人葛中海告诉记者，他在这片稻田上一共种植了10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每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还具有不同的功能，兼顾了观赏性和实用性。现在首批试种的200亩水稻田已经进入成熟期，这几天就能开始陆续收割了。 这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说专门吃的血糖的，还有吃降血压的，有的呢还专门是准备做清酒，也有的可以泡茶喝。整体呢，今年的产量还是可以，品种比较好，颗粒比较饱满，穗也比较大的。 据葛中海介绍，这片功能性水稻是与浙江大学农学院合作，其中包括浙大两优益糖鲜一号，其为高抗性淀粉专用水稻，适用于糖尿病患者食用，也适用于普通人群控糖和控制体重，还有富含花青素和微营养体的浙大黑榛。由它延伸的多种稻杆可以制作成纯天然环保吸管，还有像芝麻粒大小的浙大迷你米粒。眼下这片功能性水稻还未完全收割，就已经收到了来自上海、宁波、北京等地的多地订单，预计收益将达50元一斤。葛中海说， 上个月就一定完了，就没有了，产量现在应该500-600斤一亩吧。 除了200亩功能性水稻喜获丰收之外，周边连片300亩晚稻也同步进入丰收季。据了解，目前该基地采用全流程自动化机械操作、低温存储等先进技术，着力打造集水稻种植、机械服务、稻谷加工、大米加工为一体的多元水稻产业园和具有宁波特色的优质高效粮食基地。 近日，设置在奉化大堰镇深山里的红外摄像机多次捕捉到了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黄脊的身影。随着当地森林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野生动物的种群和数量正在逐年上升。来听报道。 从红外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来看，摄入镜头的黄脊体色褐黄，数目不止一只，有在镜头前悠然走过的，也有在灌木丛中觅食，动作轻灵。大堰镇大堰村村民王中方， 两只位置呢，跟你山里一只位置，我来这里一只位置，来我当个双灯也要来哟，几乎通脑油，通了夜到的天黑了就出门了，那都有40只。 大堰是奉化区唯一的全域山区镇，很多山林人迹罕至，至今保持原始风貌。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今年大堰镇与云南一个专业的调查团队合作，队员钻入深山老林，对大堰全镇动植物开展调查，摸清生态家底。野生动植物调查专家何斌， 那它是处于在一个恢复状态中，所以它现在目前有一些中型的野生动物，等像黄脊啊、野猪啊这些在逐步的恢复，然后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但是食肉动物相对少一点，因为食肉动物恢复的速度会慢一些。 一个月来，海曙公安110指挥中心及高桥派出所接到了100多起涉及持刀抢劫、盗窃、吸毒等内容的虚假报警电话，并且辱骂接警员。海曙公安组织警力抓获了这名精神小伙，其报假警的目的竟是为了寻求刺激。请听宁波台记者夏梦采制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宁广早新闻， 看世界。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坦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坦关系，始终是坦方可以信赖的朋友。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坦桑尼亚特色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坦投资兴业，为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愿同坦方交流乡村振兴经验和做法，支持坦桑尼亚民生发展。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在马克思总统和菲律宾政府的领导下，灾区民众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为菲律宾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今天将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各新闻网站、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李克强表示，中坦友好源远流长，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谈，就两国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二十大对未来一个时期国家的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中方愿同坦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重点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坦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昨天9时32分，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中国空间站 T 字结构基本型在轨组装完成。15时12分，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来听报道。 各号注意，北京停控指令发出，转位控制开始。 转位期间，梦天实验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再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经过约一小时完成转位，9时32分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对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我们空间站的三舱的构型已经完全到位，后续还有很多动作，包括状态的设置测试，来完成我们中国空间站三舱构型的建造任务。 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天河节点舱舱门，梦天实验舱正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并网操作。 15时12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梦天问天，天宫梦圆，神舟十四号报告，乘组已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圆梦九天，精彩继续。中国空间站，全人类共同的太空家园。 筑梦苍穹，唯有奋斗，让我们开启全新的太空之旅吧。 祝贺神舟十四号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迎来全新的空间站 T 字构型组合体，你们辛苦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在演播室首次天地直播采访了神舟十四号乘组，三位航天员分享了在轨五个月的工作与生活。 从6月5号到今天，三位在轨驻留也快满五个月了，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全体航天人一定会奋斗不止，突破不止。 我们由衷的为伟大的党，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向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致敬。 后续我们会继续精心操作，密切配合，完成好后面的飞行任务，为建造中国空间站，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团结奋斗。 按计划，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5号货运飞船、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访问。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本月的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各大展区昨天完成布展，服务保障准备全部就绪。请听报道。 这里是第五届进博会的展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展品已经就位，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扫，六大展区已经全部布展完成，来自全球数百项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将参加企业展，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90%。本届进博会新设了农作物种业专区和人工智能专区，同时优化了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拓展了创新孵化专区。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汽车等领域的150多家初创企业将进行集中展示。全球15大药品巨头首次齐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全球10大医疗器械企业也集体亮相，将展示医学影像、生命科学等细分领域的前沿科技。服务贸易展区不仅吸引了大量来自咨询服务、国际快递、供应链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还新增文娱游戏参展品类。 第五届进博会特装比例高达96.1%，我们的展位更加亮眼了，我们的展会更加绿色了，我们的展品更加满足高品质生活和高质量发展了。 目前新品发布平台准备就绪，虚位以待。进博会期间将举行94场发布活动，超百件全球首发、亚洲首展、中国首秀产品和服务将在这里悉数亮相。与此同时，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也已经全部到位。中国太平洋保险在进博馆内的综合服务、商务洽谈等服务平台启动运行。截至目前，已为875家参展商累计提供保额达78.75亿元的保障。此外，线上点餐功能、标识指引体系、服务设施也已经全部调试安装完毕。第五届进博会将以一流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截至目前，粮食主产区累计收购秋粮3034万吨，同比增加434万吨。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江苏、安徽、河南、湖北4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准备收储库点400多个，仓容550万吨，满足收购需要。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前三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6.8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2%，海船完工量、新承接的手持订单量等三大造船指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好，海上风电发电量同比翻一番。 昨天，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启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季活动。从今年11月到明年1月，全国各级工会将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6大类20项服务举措，健全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针对网络上郑州将要封城的传言，郑州市相关负责人昨天下午回应称，11月2日到3日，大家在朋友圈看到郑州要封城的传言，我们也看到一些市民开始囤积抢购，在此郑重地告诉大家，这是谣言，对造谣者、传谣者，郑州市将依法查处，绝不手软。 当地时间2号，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第51届体操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257.858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4.463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同时也获得了该项目直通2024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前夕，法兰克福汇报在当地时间的2号刊登舒尔茨自述文章，阐述此次中国之行的意义。舒尔茨指出，对中国而言，这个拥有14亿人口和具备经济实力的国家，当然会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一些人呼吁孤立中国的理由，比如声称中国霸权统治，甚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舒尔茨表示，即使环境发生变化，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脱钩，不想与中国脱钩。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到3.75%至4%之间。这是美联储连续第4次加息75个基点，持续强收缩政策祸害全球。来听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供应链危机影响，以及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超3万亿美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近几年持续甚至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美国正经历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今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均超过8%。对通胀失控的担忧刺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急刹车、猛转弯。出于捍卫本币汇率、防范外资出逃和遏制输入性通胀等考虑，众多央行被迫跟随美联储大幅加息。世界银行指出，到2023年，全球货币政策利率平均水平或将升至近4%，比2021年高出逾2%，这将打压本就低迷的世界经济。在美联储强收缩压力下，从欧洲到亚洲，从拉美到中东，不少国家本币汇率下跌至多年来低点，输入性通胀压力陡增，债务违约风险上升，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一些经济体在保经济和稳汇率之间艰难抉择，日本等西方主要经济体甚至被迫干预市场稳定汇率。而美联储激进加息为美元带来支撑，美元指数今年出现大幅上升，一度触及20年来高点。当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美联储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放任廉价的华尔街资本到处攻城略地，制造泡沫，通过投机交易收割全球财富。当遭遇经济困境时，美联储则收紧流动性，拉升美元汇率，促进美元回流，提振国内经济，同时让美国能靠强美元以更低成本进口商品，缓解通胀，向外转嫁危机，再度收割全球。由于美元霸权不断收割世界财富，威胁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安全，美元地位正在遭遇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不少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包括俄罗斯、伊朗、以色列等国采取实际行动，开始了去美元化进程。有分析认为，随着世界走向多极化，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美元的实力和地位会同步减弱。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元将在何时丧失全球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不在于是否会丧失。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正在白海海域进行国家测试的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苏沃洛夫大元帅号进行布拉瓦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导弹成功落在堪察加半岛库拉靶场的指定区域。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昨天通报说，热带风暴尼格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全国150人死亡、128人受伤，另有36人失踪。通报说，尼格导致超过390万人受灾，其中位于棉兰老岛的马京达瑙省灾情最严重。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的2号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30年，欧洲地区气温升幅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请听报道。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炙烤欧洲多国，导致林火肆虐。眼下已进入11月份，但欧洲部分国家的民众似乎仍然在过夏天。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气温仍维持在30摄氏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10月。位于中欧的斯洛文尼亚也遭遇暖冬，东南部城镇切尔诺梅利近日最高温度达到26摄氏度，海滩边不少民众仍是一身短打。民众的主观感受得到了官方报告的印证。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年度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指出1991年到2021年间，欧洲气温显著变暖，平均约每10年增加0.5摄氏度。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过去一年，数百人因极端高温或其他气候事件死亡，50多万人受影响，造成超过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气候变化还会引起花粉和孢子的产生和分布发生改变，或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增加。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变暖正加速冰川消融。到2050年，全球约18600座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冰川中，有约1/3将会消失，其中包括赤道雪峰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高山冰川，以及美国黄石公园冰川。本周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埃及开幕，而东道主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就面临着在未来几十年遭海水淹没的风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大幅减少碳排放，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以减缓冰川消融。 秋季养生，当以润养为主，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 秋高气爽，来一碗燕之屋晚宴呀。燕窝性平味甘，含优质燕窝酸，满满营养，碗碗滋润。 燕之屋24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享半价品鉴。燕之屋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100元可以做什么？ 吃一个晚餐，看2场电影，或者买几本书。 还可以 为您和家人提供一份健康保障。 2023年度天医永宁保已正式上线。作为政府指导的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天医永宁保为宁波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提供整年最高300万元医疗费用保障，起付线低至6000元，成年人保费只需100元，未成年人保费只需60元。 现在宁波市民可通过天医永宁保微信公众号、这里办 APP、 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以及各承保机构快捷办理。 天医永宁保，普惠于民，拥有保障。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个人防护10条措施请牢记：戴口罩要坚持，收快递要当心，打喷嚏讲礼仪，勤洗手讲卫生，讲科学强免疫，有症状早就医。 FM 92 AM 1323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下面请继续收听宁广早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 宁广早新闻。 宁广早新闻，追热点。 11月2日，联通创投与腾讯创投兴设合营企业获批的消息引发关注，紧接着腾讯副总裁已担任中国联通董事的消息冲上热搜第一，市场将这些信号联系起来解读为中国联通要与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对此有关方面澄清国企混改互联网是误读，请听报道。 中国联通在公告中表示，此次与腾讯方面合作是基于公司全面挺进数字经济的战略需要。中国联通下属子公司联通创投计划与腾讯创投新设合营企业，主要从事内容分发网络和边缘计算业务。目前合营企业的组建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有完成设立登记，对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没有重大影响，从长远看有利于放大双方优势，壮大相关产业链。事实上，早在2017年，联通与腾讯便在央企混改中牵手。当年8月，中国联通公告称引入约780亿元，其中腾讯投资110亿元，占比 5.18%。而在参与联通混改前，两家公司已经在反电信诈骗、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有所合作。分析人士指出，央企和优质民企推进混改合作，将有利于两者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央企和我们的民企之间的进一步的混改、进一步的合作，这个对于就整个社会、整个市场来讲呢，它是稳定的信心、稳定的预期。通过一种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对于今后的经济的进一步的增长，这个是注入了新的能量、新的活力。 中国联通与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有传言称这意味着腾讯要国有化了。专家表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腾讯被国有化这个理解肯定是不对的，从目前的方案中是没有任何的体现。从事的主要业务呢，内容分发网络还有边缘计算业务，和他们的主营目前的主要收入的方向其实都是占了很小的比例啊，所以他们只是在一些新领域上进行一些合作，不涉及他们现在的主营。 20大也明确就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同时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中间呢， 要形成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合力，把那个民营的科技企业的国有化的这一类的猜测，这个认识呢是一个不准确不全面的。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有时有小雨，今天偏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17度，明天最低气温12度。今天的空气质量 AQI 为51，空气质量为良。 本次宁广早新闻播送完了，节目责任编辑徐宇辉，责任编审白艳红，是由易轩、向梦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